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43集。你刚亲我了。四。到家的时间比平时下班稍微早些，温以凡习惯性往客厅和次卧看了一圈，看起来桑延还没有回来。他收回视线，抬脚进了厨房。一整天下来他都没有吃什么东西，这会儿胃里饿得有点难受。温以凡先煮了点粥，他翻了翻冰箱，拿了点食材出来，打算随便弄个汤来配粥喝。打开水龙头，温以凡把水刮去了皮，清洗干净。他垂眸，拿起菜刀，动作利落干脆地切成整齐的小块，而后又从冰箱里拿了一盒鱼皮饺，拆了两排扔下去。煮得差不多时，桑延恰好从外头回来，他边拖着外套边往厨房的方向瞥了一眼，随口道： 你今天翘班？ 没什么事，就早点回来了。你晚饭吃了吗？ 没呢。 那一块吃吧，我煮的不少。温以凡关掉火，把汤端了出去。不过晚上喝粥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吃饱，不然的话你再煮点别的。 桑延也进了厨房，卷起衣袖把粥端了出来。 懒得。 哦， 温以凡点头，两人沉默着吃起了晚饭。先吃完的依然是桑延，但他也没有起身回客厅，只是坐在原位看手机。温以凡归宿把粥喝完，起了身。 那桌子你来收拾了？ 以往都是桑延煮晚饭，煮多了让他来吃。虽然这听起来是他有求于他，但出于吃人嘴软的心理，温以凡每回都会帮着收拾桌子。实际上也挺轻松，家里有洗碗机，把桌子收拾干净之后也没什么可干的。桑延这人很公平。 行。 温以凡回了房间，洗漱完后趴回床上。昨晚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，但不知为何温以凡也不怎么困，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好一阵，他放弃挣扎，起身打开电脑开始写新闻稿，直至凌晨两点，温以凡才打了个哈欠，揉着快睁不开的眼睛。正准备回床睡觉，他又想起个事儿，转身把椅子挪到门口，堵住自己往外的唯一道路。凌晨2:40，桑延打完最后一局游戏，走到厨房翻了一瓶冰水出来。他拧开瓶盖，连着灌了几口，打算回房间时，突然听到外头有动静。他的眼睫动了动，抬脚往外走，恰好看到温以凡从过道走出来，像没有察觉到他的身影一样，脚步半分未停。温以凡的动作迟缓，表情也呆滞异常，看上去快要撞上旁边的书柜了。桑延眉心一跳，快步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抵在他的脑袋前，同时温以凡的额头磕到他的手心上，动作定住。过了几秒，温以凡转换了方向，往沙发的方向走着。桑延收回手继续喝水，一边注意着他的举动。跟上次一样，温以凡走到沙发旁坐下，盯着虚空发呆。桑延没有坐回平时的位置，走到温以凡面前，随意地把旁边的板凳拖了过来，大大咧咧地坐下。客厅的灯依然暗着，桑延没有特地去开灯，窗外的月光照射进来，再加上过道格外明亮的灯，这会儿室内也不显得暗淡，氛围安静得过分，只偶尔传来桑延喝水的声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温以凡眼眸垂下， 像是才注意到旁边的桑岩，看着似乎没有任何思考能力，又死板地定住。在这光线和夜里还显得有些瘆人，桑岩倒是觉得好笑， 终于看到我了。 温以凡没有吭声，眼珠子动了动，停在他右唇角的位置。桑岩玩味地说道， 看什么呢？ 见温以凡的视线一直没有移动，桑岩突然想起自己那个位置有个娘里娘气的梨窝，正想敛起笑意，但与此同时，原本乖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温以凡忽然弯下腰，对着他的方向，动作依然缓慢，看着却像是带了目的性。温以凡的目光依然放在桑岩的右唇角上，距离渐渐拉近，像是预料到了什么，桑岩直直地盯着他，喉结缓慢地滑动了一下。桑岩没有主动做别的举动，但也没有半点躲闪，只定在原地，宛若潜伏在暗处的侵略者，却耐心到了极致，等着他主动，一点一点地将自己送过来。温以凡抬手虚撑在桑岩的肩膀上，那一刻时间仿佛放缓下来，一秒像是比一年还要漫长。桑岩低眼看到温以凡那双让他魂牵梦萦的眉眼，睫毛浓密如同刷子，像是在他心上挠痒，面容素净，肤色白到几近透明，如同虚化过的场景。下一瞬间，如桑岩料想的那般，他清晰地感受到有什么东西触碰了一下自己右唇角的位置。温以凡的唇瓣温热而干燥，宛若烙印落下，在皮肤上灼烧。呼吸轻轻浅浅，平缓而有规律，像羽毛一样掠过。温以凡的身上带着很淡的玫瑰气息，宛若在里头中了蛊，在四周蔓延，无孔不入地扰乱人的心智。距离近到，温以凡眨眼的时候，睫毛还会扫过他的侧脸，触感似有若无，让不真切的感受加剧，一点又一点地将他的理智撕裂。桑岩的手不受控地抬起，很快又停在虚空中。他闭了闭眼，用尽全力克制住欲念，掌心渐渐收紧，往回收。他还想当个人，这不避让的行为已经够成人之危了。在这期间，温以凡身子慢慢坐直，与桑岩拉开距离。他的脸上没有带任何表情，神色平静到无波无澜，仿若刚刚垂头亲吻他唇角的人并不是他。眼前的场景又变回一分钟前那般，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儿。桑岩抬眼看他，声音低哑， 喂，温霜降，你刚亲我了。 像是时间到了，温以凡站了起来，开始往房间的方向走，怕他会像刚刚那样差点撞上柜子，桑岩也站了起来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会把他吵醒， 你这是亲了人就跑啊。 温以凡缓慢地往前走，路过桑岩房间的时候又停了一会儿。桑岩靠在墙上盯着他的举动， 但我这人最吃不得亏，所以你欠我一次。 温以凡又继续往主卧的方向走，确认他不会撞到任何东西，桑岩才停下，没有继续跟上去。他的眼神意味不明，慢条斯理地把话说完， 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还给我。 因为严重缺觉， 温以凡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才勉强被闹钟吵醒。他迷迷糊糊地关掉闹钟，又躺在床上醒了会儿神，半晌后才艰难地坐了起来。他表情温吞，习惯性往门口的方向看，很快便若无其事地收回眼。过了几秒，温以凡又慢一拍地抬起眼，看向房门前的位置。此时才反应过来，那片区域空荡荡的，完全没有看到椅子的身影。他的眼皮动了动，瞬间清醒，往四周看了一圈。没多久，就发现椅子正好好地靠在梳妆台旁，像是回到了他该待的位置，看上去没有丝毫不妥。温以凡茫然了，难道是他昨天太困了，精神上觉得自己把椅子挪过去了，但实际上身体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行为吗？还是说就是梦游了？在这个瞬间，温以凡甚至想在房间里装个监控，记录下自己梦游时所做的事儿，就不会有现在这种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茫然无措感。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至少温以凡还有时间能够提前想些话来应付一下。他爬了起来，边努力回忆着昨晚自己睡前到底有没有挪椅子，边进厕所里洗漱。但这事情越想反倒越不肯定。整理好自己，温以凡出了房间。这会儿时间也不早了，他进了厨房，打算拿个三明治就出门，恰好撞上在厨房煮面的桑岩。他的脚步停住，桑岩抬眸扫了他一眼，总觉得氛围怪怪的。前些天放在他身上的那些怪异，此时好像转移到了桑岩的身上，可他的表情不带任何情绪，也没有主动说什么话，看着又似乎只是他的错觉。温以凡关上冰箱，犹疑地开口问，我昨天……桑岩用筷子搅拌锅里的东西，他小声地把话说完，梦游了吗？桑岩淡淡地嗯了一声。那我应该没做什么吧？没等桑岩回答，温以凡抢先一步重复了一遍先前的话，你就按我之前说的那样，看到我梦游的时候直接把我当成空气就好了，我如果靠近你，你就尽量躲开。闻言桑岩关了火，我这还没说什么呢，你怎么就开始撇清关系了？不是撇清关系，就是提醒一下你，温以凡解释道。桑岩拿起锅随口道，吃不吃？温以凡正想说一句不吃，毕竟时间有些来不及了，但看了一眼他锅里的面，犹豫了一下，感觉也不差这点时间。吃，自己拿碗。温以凡从碗柜里拿了两个碗，跟在他屁股后头继续套话，那我昨天晚上具体做了什么行为呢？你当时还没睡吗？他记得自己昨晚凌晨2点才睡觉的。桑岩眼也不抬，半夜起来上了个厕所。温以凡坐到餐桌旁，耐心等着桑岩接下来的话，但见他只顾着装面，半天没有再出声，便又主动道，我昨天还有就做一些什么不太合适的行为吗？把刚装好的面搁到他面前，桑岩瞧他似笑非笑道，哼，你昨晚……桑岩停顿了几秒，似乎是在回忆，而后说道，没做之前那样的行为。温以凡松了口气，桑岩又补充，不过呢……温以凡立刻看向他， 做了更过分的事儿。 啊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